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这白玉失踪的案子，沈三被杀的案子，和一年前朝廷金子失窃案联系在一块儿了。这里头有一个关键人物，就是杨茂德。可是杨茂德已然死了，要如何查出这金子的下落呢？好在马蓉多方打探之下，从一个叫和尚的团头那儿得到了一块木牌子。和尚说拿着这块木牌子去找清风庵的小尼姑春云，春云自会跟你一块儿去找金子。马蓉这才发现，原来春云是这和尚的闺女。而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分金子的事儿还会牵扯出更多的人。一夜之间，金元宝变作铅块，神秘紫檀木盒子凸显求助信息。一个癫狂的画家，几个泼皮无赖，胆大者偷梁换柱，垂涎者费尽心机，圈套中暗藏陷阱，骗局里现出杀机。是什么样的阴谋扯上如此纷杂的关系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紫光寺第五集。春云找出一张纸铺在桌子上，他去窗口朝外看了看，宝月师傅的房间呢还亮着灯呢。张大哥，等宝月师傅睡了咱们再行动，您先来看看地图。我爹说金子八成是藏在大殿里，您可要看仔细了。马蓉看看地图，原来这是春云自己手绘的紫光寺平面图。马蓉看了一会儿，宝月师傅房间的灯灭了。等了一会儿，估计宝月师傅睡着了，这春云拿出一盏风灯，带着马蓉悄悄溜出了房间。春云拿着灯不敢点，咱们之前说过，这紫光寺四周啊，狄仁杰都派着衙役把守呢，点灯那就等同于暴露自己了。好在这天晚上月色明亮，这春云压低了嗓门：“张大哥，您看今天晚上这大月亮地儿，没准啊，咱们能碰上那个鬼呢。”闻听此言，马蓉一颗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了：“你见过那鬼啊？”春云轻轻地点点头：“见过，看上去啊，是一个高个的女的，穿着一身飘飘忽忽的寿衣，四处晃荡。”马蓉越听心里头越寒呐。春云，你说这沈三儿会不会是鬼给害死的？春云连忙解释道：“才不会呢，那鬼呀，我撞见过一回，我没害怕，他反倒吓得夺路而逃。我爹也说这鬼是天上的仙姑变的，心地善良，不害人。”马蓉壮着胆子，怎么说自己也是个大老爷们儿，不能在一姑娘面前丢人呢。穿过紫光寺外边的小树林，马蓉故意绕着走，想绕过守卫在这儿的衙役。没成想刚走出树林，但见地上躺着一个衙役，似乎是睡着了。马蓉看看四周，壮着胆子走过去，这一走近才发现这衙役的姿势很怪呀。马蓉弯下腰细细一看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原来这衙役早就死了。看来今天晚上凶手又来紫光寺了。马蓉连忙带着春云从后墙的缺口爬进去。这个时候马蓉不由自主地想到，今天方校尉也在紫光寺值守，莫非他也遭了暗算了？想到这儿，马蓉顿时寒毛倒竖，心里一阵阵发麻。他吩咐春云：“你在这棵树底下躲着，别动，我先去打探一番。” 这春云毕竟是个女孩啊，更害怕。她乖乖的蹲在树底下，小声嘱咐：“张大哥，您早点回来找我。”马蓉冲他一点头，翻身淹没在了浓重的夜色当中。马蓉穿过西墙，猛然看见这梅花丛中闪出一角白色的裙子。马蓉一抬头，但见一个身着缟素的女子站在十步开外的地方。马蓉定睛观瞧，好嘛，这个女的正挥舞长袖朝着马蓉招手呢。鬼！这马蓉就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，两条腿一动不动啊，这腿啊跟灌了铅似的。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愣磕磕站了半天。忽然马蓉想起来，上回夜访紫光寺就是这鬼带我找到了枯井，今天莫非他又是来帮我破案的吗？想到这儿，马蓉反倒是壮了壮胆子，尾随着鬼慢慢往前走。过了一个月洞门，这鬼突然停住了，他回头披头散发的死死地盯着马蓉。这马蓉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这鬼呀，举起一只胳膊，慢慢慢慢地举起来，示意马蓉不要动。马蓉正纳闷呢，轰隆一声巨响，几步之遥的月亮门啊轰然倒地，扬起一片尘土。与此同时，这女鬼也没影了。马蓉吓得差点没站稳坐地下。难道说这女鬼是在警告我，再追查下去将有灭顶之灾吗？这个时候马蓉觉得有人扯住自己的衣角，她顿时两腿发软，慢慢回过头来。什么呀？原来这春云不知什么时候追上来了。春云看马蓉脸色惨白，连忙问：“张大哥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碰见鬼了？走了吧，不用怕。”这马蓉刚要开口说话，忽然这瓦砾堆后头窜过去一个黑影，进西偏殿了。这马蓉顾不上多说，立马拔腿就追。刚进西偏殿，这黑影又往后殿跑过去了。马蓉是步步紧追，丝毫不敢放松。后殿里漆黑一团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黑影不见了。马蓉正学摸踪迹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咯吱一声门响，这黑影已经窜出了殿门，三步两步朝大雄宝殿窜过去了。这马蓉曾经去过大殿，刚才又看了春云画的地图，所以说马蓉直接从后门先行一步进了大殿。他摸到大殿里神坛的右角，轻轻撩起纱帐，闪身躲进了佛龛里头。借着月光，他耐心等待着黑影再次出现。四周是寂静无声，忽然这神坛前头咯吱咯吱咯吱一阵的响动，似乎有人在转动着供桌。马蓉轻手轻脚走出了佛龛，他想从莲花宝座后头探出头来看个仔细。刚一探头，嗖，一道白光从左边飞过来。马蓉眼快呀，急忙一躲，只听当啷一声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就剁到佛像身上了。马蓉惊魂未定，这黑影已经趁这个时候窜出大殿了。马蓉一声大喝，从佛像后头闪身出来，蹦到地上，刚要拔腿追，脚底下一绊，这马蓉扑通一声就栽了一嘴啃泥，当时脑子就摔懵了，嘴唇上一股子腥味，双手摔的是又酥又麻。马蓉挣扎着站起身来，追出去一看，这黑影早已不知去向了。马蓉这个时候忍不住破口大骂，眼瞅着就把凶手抓住了，没成想眼皮子底下愣是眼睁睁的让他跑了。骂了几声，马蓉只觉得嘴唇疼，拿手一摸，哦，感情嘴角磕流血了。马蓉返回大殿，这才发现绊倒自己的是一条绳子做的软梯，这软梯两边各扎着一个铁钩子。 凶手追丢了，马蓉垂头丧气的只好原路返回。春云正在墙角等着他呢，马蓉把春云带回清风庵，出来的时候他特意绕到方校尉值守的位置打了一口哨，等了一会儿没见方校尉出来，马蓉心头一沉，心说完了，方校尉估计也遇害了。马蓉一步一步摸进了树林，想要去探个虚实，转过了一棵苍松，忽然马蓉一脚踩空，摔了一大屁墩儿，今儿个太晦气了，马蓉气都不打一处来啊。他刚要起身睁大眼睛一看，不由得是汗毛倒竖啊，他眼前活生生的滚过一个人头。马蓉深吸了一口气，过去看了看人头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啊，不是方校尉，这么说来这是杨茂德。马蓉低头一看，自己脚下有一个泥坑，看这情况是凶手刚把杨茂德的人头挖出来的。马蓉心说，这颗人头让我们这一通好找啊，可是凶手把人头挖出来为什么没带走呢？莫非说是方校尉发现了他，所以没来得及带走？马蓉连忙站起身来往前探索，果不其然，没走出多远，但见方校尉躺在地上已经失去知觉了。方校尉这护甲前一片血迹，一把匕首插在肚子上。马蓉只好先把方校尉送到清风庵，让宝月师傅和春云代为照顾，他自己连夜回到衙门，把这些情况禀告给狄仁杰。虽说这回马蓉吃了不少苦头，不过案件也由此有了转机。狄仁杰捋着胡子，这凶手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呢？两三天里他就杀了沈三儿、杨茂德，又杀了一名衙役，还袭击了方校尉，甚至马蓉你也差点遭了他的暗算，这么仓促行事很可疑呀。陶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之色，老爷，这凶手如此狗急跳墙，恐怕还会再次铤而走险呐。狄仁杰叹了口气，陶干说的对呀，凶手既然带着铁钩软梯，想必这金子是藏在高处，需要爬高才能拿到。眼下我们知道的就有三股势力要找这金子，一个是凶手，一个是沈三和杨茂德，再有就是团头和尚。很显然，现在只有凶手才知道这金子具体的藏匿地点。然而这三伙人当中又卷进了一个女鬼，这个更可疑，她绝对不是什么鬼，我看啊，似乎她也是这寻宝当中的一个。马蓉听完这番话说道，老爷，我看这女鬼也挺可疑的，她究竟是暗中帮我还是要害我，我都不敢肯定。昨天晚上她指引我发现那口枯井，可以理解成她是想引诱我跳进井里，让凶手加害于我。同样今天晚上的事儿，也可以说他是想叫我穿过月洞门的时候被砸死，不过当时他示意我停下来，又可以说是暗中救了我一命。狄仁杰紧皱双眉，马蓉，明天一早你去清风庵看看方小尉的伤势，早饭过后我们就去紫光寺，这凶手正在做最后的挣扎，疯狂的杀人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要马上采取行动，不能再让凶手牵着鼻子走了。半夜的一阵暴雨把衙门里的荷花池洗得是一尘不染，清晨空气清新，狄仁杰吃过早饭，陶干马蓉已经在候着了。马蓉已经去过清风庵，方校尉的伤势已经有所好转，狄仁杰凝重的脸色稍有缓和。昨天晚上我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仔细地想了一遍，今天咱们再去紫光寺搜查一次，然后传和尚和春云过来问话。说到这儿，马蓉掏出春云画的地图，老爷，这是春云自己画的紫光寺平面图，他对紫光寺可谓是了如指掌，对我帮助不小。昨天要不是因为地上这软梯，我早就把凶手拿下了。闻听此言，狄仁杰忽然眼前一亮，啊， 原来机关在这儿。哎呀，我怎么早没想到呢？陶干马荣惊奇地看着狄仁杰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衙役来报，前几天失踪的塔拉今天终于现身了。不过这个时候，一伙暴徒正围在塔拉家门口，拿石头砸他，说他是魔鬼妖孽。这帮人正要把塔拉弄死呢。马荣赶忙看看狄仁杰，狄仁杰一示意，马荣飞奔而出，翻身上马，出了衙门。等马荣赶到的时候，塔拉的房子已经着火了，一群群的暴徒叫嚣着，狂呼着，犹如潮水一般追赶着塔拉。前边几个衙役根本拦不住，暴徒声称塔拉是异教的魔鬼，必须处死他们才能得到安宁。但见塔拉浑身是血，气喘吁吁，马荣纵马冲进人群，暴徒纷纷退让。他奔到塔拉面前，马荣翻身下马护住塔拉。塔拉这个时候啊，血流满面，奄奄一息，一对眼睛里闪着恐怖的光。他认出马荣来了，平静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春云，马荣一惊，他怎么会说春云呢？这个时候，塔拉的房子轰然倒地。马荣抬头一看，这火势越来越猛，已经波及到了街坊四邻。马荣大喊一声，快去救火。这会儿暴徒这才醒悟过来，纷纷去提水。等马荣再看塔拉，这塔拉已经是双眼紧闭，没有鼻息了。马荣回到衙门，疲惫不堪。狄仁杰和陶干正在书房里边，关于这邹静文在墨镇的行为举止，狄仁杰已经查访清楚。这个时候他正跟陶干分析线索呢，一看马荣进来了，狄仁杰让陶干递过一杯茶。马荣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在分析墨镇的线索呢，坐下来你也听听。马荣有些惊诧，老爷不去紫光寺了？狄仁杰微微一笑，不着急，这回去我就必要让事情大白于天下，你先坐下。马荣坐下喝了一口茶，陶干开始说起墨镇的细节。去年九月，邹静文带着金子住进墨镇的官家驿站，因为这皮箱子一路颠簸破损了，邹静文就叫人去找一个皮匠过来，想把这箱子修补一下。这个皮匠姓李，能说会道，手工精巧，擅长多种手艺。他接到活之后就来到驿站，一看这皮箱子破损的挺严重，这皮匠啊就想打开箱子细细修补。这箱子里边满装的都是黄金呐，开箱的这种事儿，邹静文当然不答应了，就要求皮匠由打外头修补。这李皮匠看了又看，最后说要是不开箱子没法修。邹静文是死活不同意，结果这箱子没修成。但是有一点，这李皮匠在看箱子的过程当中，他发现这里头装的是黄金。再看邹静文这死硬的态度，他更加确信这里头是重金。不过这李皮匠胆小怕事，不敢动手，但架不住嘴上没把门的，回了一顿酒就把这事儿啊全给说出去了。得知这消息的都是跟李皮匠一样的手艺人，他们听的是目瞪口呆，半信半疑。所以说邹静文在到达蓝坊城之前，他携带重金的消息就已经走漏了，只不过最终这个下手的人还需要再盘查才能确定。狄仁杰喝了一口茶，好了，咱们面对的其实是一桩案子，现在来分析一下。我这儿有几张纸，上头写的是嫌疑人的姓名，我们逐一来分析。狄仁杰拿出一张纸，你们先看看这个，这是日期表。陶干马荣接过来一看，上头写的是去年九月初二，邹静文遇金被盗；九月初六，金匠米大郎失踪；九月初十，白玉失踪；九月十二，白玉留下字条。马荣迷糊了，老爷，这金匠米大郎怎么也在列表当中啊？他跟这案子有关吗？狄仁杰淡淡一笑，这米大郎跟李皮匠一样，也是墨镇的一个手艺人。这米大郎手艺不精，但是鸡鸣狗盗的事情干得很溜，三番五次的进大牢。他自打去年失踪之后就没了下文。

而是跌倒了依然能够爬起来。 我认为我值得骄傲的是在我摔倒的时候，在我历经坎坷的时候勇敢地爬起来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很高大。 在叶乔波的一生当中，他一直追求的是个性，他最怕失去的就是自我。但是为了速度滑冰，他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内心，把个性留在了赛道之外，把专注留在了比赛之中。 每一颗星辰都有自己的轨迹，未来的我会在哪里？冰雪中深呼吸，像存横歌曲，还是奔跑在春风里。乘飞机到天际，登上月球电梯，揭开未来的谜题。成长依然如期，向前别怀疑，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摘最亮的星，目光之中记得是他心。世界是万物的脸，共同体的天将人类紧紧相牵，诺言会实现，紧握话语权，有梦就敢去闯，灼灼心火在宇宙中发着光，带着爱和勇气，心永远不忘记，嫦娥飞天，蛟龙千里，青春不息，那我就不履不停。你说狂风暴雨少年之气，我卑微中华之崛起，约在2035年来相聚。自己的轨迹，未来的我会在哪里？冰雪中深呼吸，像存横歌曲，开始奔跑在春风里。 乘飞机到天际，登上月球电梯，揭开未来的谜题。成长依然如期，向前别怀疑，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摘最亮的星，目光之中记得是他心。世界是万物的脸，共同体的天将人类紧紧相牵，诺言会实现，紧握话语权，有梦就敢去闯，灼灼星火在宇宙中发着光，带着爱和勇气，心永远不忘记，嫦娥飞天，蛟龙千里，青春不息，那我就不离不停。你说狂风暴雨不敌少年之气，我卑微中华之崛起，约在2035年来相聚。你说狂风暴雨不敌少年之气，我卑微中华之崛起，约在2035年来。